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少祥。 基本上咧，平日喺呢个时间咧，九点零九分打后啦，即系听完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啦，我两个拍档就喺度噶啦，我就被赶出去嘅。但系今日就唔同啦，点解咧？吓，我知道吓，阿周生你今日唱歌啦，你讲呢个话题，我就冇理由唔霸住佢。我记得大概系一年几个月前定系半年前啦。咁我就阿祥哥成日都会讲啊，我咧迟啲咧就会讲啊乜乜乜咁。我话咁你几时迟啲啊？迟啲啦，迟啲我会讲噶啦。咁终于等到，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嚟同我较量一下嘅，冇乜嘢嘅啫。 咁大阵仗唔系嘛？ 好搞笑！早晨啊，祥哥，我霸住嚟做噶，呢个系我先，我哋猜情就我猜赢，我先我猜赢佢两个，我先有机会入嚟啊！你知唔知啊？ 好光荣啊！ 系多谢你啊！ 我寻晚先喺大陆翻嚟，咁去咗成个礼拜啦，想报告一件事。 好好 啊，我都觉得好意外。咁啊，我哋住紧一间好普通、好普通嘅酒店啦，即系而家内地咧有好多啲相当平价嘅所谓连锁酒店， 连锁即系有集团经营， 集团经营嘅，咁啊200几蚊人民币一晚咯，非常之住得过嘅。 系 咁咧，令我惊喜嘅咧就系咧，佢系大堂啦，大堂好细嘅啫吓。咁又有一个即系汽水机啊，贩卖汽水机嗰啲啦。你知汽水机卖乜噶啦？咁但系唔系，摆最高嗰度，最当眼嗰度咧，就你估咩咧？就系。鮮椰青水喎， 哇，好高級喎！得呢件事， 一罐咁樣嚇，就其他嗰啲咧就係一罐嘅咧，一盒嘅咧嗰啲就係賣 咩檸檬茶 6蚊啊、7蚊啊、8蚊嗰啲啦。呢個椰青水咧就15蚊人民幣啊。咁但係佢擺喺最多眼， 但我覺得佢好前衛喎。 就係咯， 係 好 前衛。 香港嗱，而家我叫你去揾一個去入錢去買，你買唔到香港冇。 我暫時未見到。而家你話咧，通街通行嘅嗰啲便利店咧， 開始有啦， 有曬嘅啦，近乎係有曬椰青，一定有嘅。 係咩？係。 一定有 嘅，好少入去 啊，好少会冇噶啦，而家 咁啊，即系时代进步咯， 真系进步咗。 终于有一样嘢咧，长哥行入去都会 觉得会买嘅，系咪？ 会买咯，吓，即系嗱，咁咧，仲有一件事好有意义嘅就系咧，咁我就即刻就即系就摆上 Facebook 啦，话我话嗱，内地而家又进步过我哋啦，吓，人哋绿色文明啊，开始有椰青水饮，呢件事对我嚟讲系好大件事啊，因为以前听都未听过啦，旧年我都记得就有系咪消委会定边度？定系乜州行咧吓，就系做个比试噶，就系六种牌子嘅 椰青水， 椰青水啊，价钱啊，味道啊，咩之类啦吓。咁啊，上个月咧就仲有一个有位周行嚟访问我，结果就冇咗下文，唔知佢收尾有冇出道啦吓。咁即系话，而家我哋开始成行成市咯，买到啦，啲人关心啦。咁呢个系嗱，讲真啦，其他一盒二盒嗰啲。所有每一盒都冇一样嘢系唔饮坏人嘅， 系 特白糖啦，染料啦，咩添加剂啦，咩古灵精怪嘢啦，系咪？但终于有一样唔饮坏人嘅嘢，咁啊，于是我喺 Facebook 嗰度写咯，我话大陆而家都进步啦，点知咧不出我所料咧，就有啲回应啦，一个就话假嘢啦，第二个话车好叻咩，进口嘅啫嘛，咁我就觉 唔系呢件事 咯，唔系呢件事，即系人哋进步，即系总之我觉得每一次我 你想赞下佢哋，但系喺内地 就好多， 系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态度即系好唔文明又好唔科学咯。 但你要接受咯，而家接受意思就 系 好多人都系咁样讲。 系咯， 如果你唔接受嘅话，你就会觉得好气定咯。 系咯，点解香港人咁嘅咧？ 凡系赞内地嘅都系死嘅。 认衰， 我觉得佢哋唔系认衰，而系我觉得反而系对内地有一种嘅好错嘅一种嘅点讲啊？我可以话啦，一种歧视嚟噶， 吓 都系一个好错误嘅观念嚟。点解我话错误呢？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冇一个地方。其实你系有资格歧视佢嘅，喺我心里边，即使系非洲任何一个角落，你哋认为好落后，或者个人你话佢哋好唔文明，咁佢哋有佢哋成长嘅背景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佢自己嘅历史喺里边。咁同埋，我觉得头先你讲，佢真系比香港前卫。你话佢经济挂帅，哇，知道而家啲人好似饮椰青水高级，咁佢可以唔摆噶嘛？10几蚊一罐或者一包，都系唔系讲少系嘛？不过我就既然你嗱，既然咁，不如你讲两句啦。我知你未，你通常你都我咁样讲 诶，我下次先再讲椰青水，讲少少，因为今日有啲人可能第一次听，点解咁多人或者而家咁推崇喺你哋即系成日都讲嘅一啲嘅即系所谓自然疗法嘅里边咧、你哋成日都讲嘅椰青水呢样嘢，譬如我自己做运动咧、我就听无数咁多次，就系讲椰青水本身呢样嘢咧，系个电解质比较丰富啲，系一个天然嘅电解质嚟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可唔可以讲得激啲啊？ 你执生啦！ 啊，历史事实俾你听先， 系 大约系1943年左右啦。嗱、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日本咪攻陷香港嘅？ 系、 香港投降啦，就3年8个月啦。佢哋喺度打到落去菲律宾马尼拉啊嗰边咯，吓咁咧嗰边咧就战场上边咧就无数伤兵啦。咁啊就系、是、要输血噶嘛，冇血。嗰啲军医前线嘅军医做乜咧？即系佢要搵血去救。 咁冇啦， 冇啦。佢就系有理冇理，就将啲椰青水浇打落去，当血咁输。掂过乜啊？就系、是、据说咧，就仲好过输真血。嗱、原来咧唔讲你唔知啊，呢个系你可以随时查。 呢个系一个 科学事实， 啊、 就系、是、原来椰青水嘅成分咧，同埋我哋嘅血里边嘅血清系几乎完全一样嘅。 系， 即系你等于灌血清落去。 系， 血清系乜咧吓？你都有冇捐过血先？ 有， 捐咗血咧，原来咧、红十字会佢哋咧就将血分咗两半嘅，一半一半嘅、一半咧就 系 红血球，一半就系即系清啊，就系好似 血清嘅 清嘅、就血清嚟嘅。咁啊，我即系问过啲护士嘅，我太太嗰行啦、问佢喂，你哋会点样用啲血清噶？佢话有时有需要咧，医学嘅需要咧，就净系打血清都有噶。咁即系话，哎呀，我讲咗20年噶啦吓。边度使叫人捐血啦、你打椰青水咪重点咯。你知唔知捐真血咧系有后遗症， 系 好多好多问题，有时抗拒，有时咩啊？我听过好多故事吓。 但系咁、长哥喺呢个位里边咧，其实我系唔介意你激噶，因为我觉得咧，我哋我成日都讲要讨论啊嘛。尤其是我点解即系我哋成日都喺个节目度话，阿长哥你每个礼拜嚟一次咧，我哋就知道你讲嘅同我哋唔同。我哋应该俾自己有多啲唔同嘅思维去谂一件事 嘅。一定未听过呢啲嘅，有人会话喂，我哋可以用椰青水嚟输血。我完全冇科学嘅证据，我唔系读医嘅，喂，好心去研究下呢件样嘢啦。 喂，但我好想话，如果既然你头先咁讲，如果真系可以嘅话，全世界其实就唔使担心 咯。 咁点解唔会咧？ 点解咧？就系因为平啊嘛，就系因为喂，好多人冇得捞啊，打烂个饭碗系世界上最大嘅罪行，你知唔知啊？ 但系我哋喺大学里边咧，有好多即系做一啲所谓嘅健康研究啊， 好心去研究啦。点解佢哋唔研究啫？就 系 话， 我就系话咯，点解会？咁研究啦， 我同你研究 系 咯， 系啊， 咪系咯。 同埋，我觉得如果既然系咁嘅话咧，因为我哋有好多时候输血都有好多医疗事故噶嘛， 系啊， 譬如可能你讲紧系外资啊嗰样嘢，咁但系我觉得一定有啲原因嘅。 你撩起长哥讲一啲啊，嗱，你去菲律宾，访问任何一位医生。佢都会讲俾你听咧，椰青水点用点用点用点用噶吓，佢哋用惯咗，用一人哋用。 但系佢哋唔会打入去血里边噶， 会， 佢哋会啊， 会啊。 咁但系佢哋喺当地都系用紧输血制度噶嘛，系咯。咁佢哋点？咁点解既然系咁，点解唔系成行城市打晒椰青水？ 又系政治原因咯。嗱，你提起啦，我今日啱啱就收到啦，我又喺 Facebook 做宣啊，即系转述咗啦。又一个自然疗法医生俾人驳低咗，吓，即系无啦啦俾人抽咗。入去警署就系离奇死亡。 你喺边个国家？ 佢系美国啊！而家第60个啦，今年。 咁会唔会另外有另外一啲地方就会唔会其实某啲嘢可能系同我哋医术有关咧？会唔会因为 佢哋呢50几个全部都系医术非常之高明，救咗无数咁多人嘅喎，喺行里边个个都好尊崇佢哋嘅喎，冚唪唥一个月个横死街头，无故失踪，人间蒸发，俾人周咗去精神病院。 即系你怀疑佢哋其实系一啲 咩世界咩世界咯？一个礼拜一个，而家60个咯。 系嗱，我就唔系好知道个详情，因为我唔喺你哋嗰个嘅群体当中咧，就太理解呢啲。不过我觉得头先咧，即系周树祥，你既然讲呢样嘢，讲真啦，即系你话究竟椰青水嗱，除咗你话有呢个血清嘅成分喺当中， 即系饮血啦，补乜鬼血啦，你饮咪得咯。嗱，陈哥朝朝饮噶，我朝朝一个。嗱，我哋店都卖椰青水，椰青 系一个个日大， 一个个又饮又买一罐罐嘅。咁啲人成日都问我啦，喂边样好啊？买呢饮唔饮得过啊？咁咁啊，讲真啦，讲环保啊，就梗系 一个个啦， 一个个啦。你讲新鲜，梗系讲一个个啦。不过你讲方便咯，你要拎几樽摆定喺度咯，咁啊梗系买一罐罐啦。 咁你点知道边一个系比较好啲咧？ 啊，咁要等消委会啊，佢哋去评估啦。我哋边有条件呢，系咪？ 系，但系同埋，我觉得阿长哥你讲嗰样嘢就系话，而家起码呢一个，如果大家听到椰青水，我知道你喺呢啲便利店啊、超市，其实你好容易买得到。以前真系唔系咁嘅，以前唔系咁嘅。 我都唔知道原来便利店有啊， 成行成市噶啦。咁同埋有唔同牌子添，有大樽装，有细樽装，有纸包装，有胶樽。 总之我店唔卖啦，人都有咯，咁平。 但我觉得反而咧，即系究竟椰青水系咪真系有咁神奇嘅功效咧？我觉得咧，听完阿周兆祥讲咧，你知道啦，嗱，佢一定系吹捧佢嗰啲佢认为好嘅嘢嘅。喺我的角度睇，就系听多啲无妨。咁你如果你觉得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可以上网 search 啲啱嘅资料、真嘅资料，因为喺网上面有好多假嘅，你净系睇多啲再去分辨一下啦，好嘛？咁啊，当今佢讲呢个话题系咩话题咧？不如咁啦，转头翻嚟先讲，好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 Only 18。刘远芬、周少祥，祥哥有古讲。 喺1989年咧，就有一位日本嘅医师咧，就去咗中国大陆演讲。佢又叫做中美良一吓，咁咧佢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医生啦。你估点咧？就有人介绍佢去见当时嘅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咁邓先生嗰阵时就80多岁啦，即系健康好差。咁咧呢位医师就话：，哎呀，邓生，你由今日开始日日饮料啦。 有冇枪毙佢啊？有冇枪毙佢？ 咁净系知道咁啦吓。咁后来嗱点咧就唔知道吓。咁咧其实咧喺嗰阵时咧，对到今天咧吓，日本咧每一日啊都有100万人以上系饮紧尿嘅。你唔好以为佢神经错乱吓，你唔好以为佢系咩迷信、宗教赎罪啊、积福啊嗰啲吓。佢系饮尿咧就为咗医病啦，延年益寿、强身健体嘅。咁啊，而家日本嘅医疗院啊、疗养院啊、医生咧，包括西医主理嘅医院咧，都将尿疗法当作一种正当正常例行嘅医疗程序。咁咧喺台湾啊、韩国啊、大陆啊，就好多嘅摊位啊，嗰啲单位都系咁嘅。咁啊，呢件事点嚟嘅咧？原来咧，头先我提到嗰一位中美良一医师咧。佢而家咧就系日本山梨县甲府市嘅内科医院嘅院长啦吓，咁咧佢喺1930几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咪日本发动所谓太平洋战争啦，嗰阵时佢啱啱出道，就并征召入伍做军医啊，咁咧佢随军咧去到泰国嘅清迈嗰度，嗱嗰阵时咧吓嗰啲军日本嘅即系官兵咧，即系讲得好听啲就好色啦吓，咁咧就喺度 唔好听就咸湿啦， 就好多性病啊搞出嚟啊，咁就即系嗰阵时嘅喺随军嘅药品咧就非常之少，抗生素都揾唔到。咁呢位中美医生呢咁呢就一路冇计啦，佢就忽然间諗起啦，喂我哋日本传统有一种叫尿疗法㗎喎，咁呢就於是呢佢就叫嗰啲官兵飲尿，飲咗之后呢个一个二个呢本来痛不欲生嘅，即病都系就嚟死得嘅呢都飲喎，咁呢就佢呢个军官下咗就命令，就话所有患上性病嘅官员呢日日飲自己啲尿，飲咗2-3日呢一个二个都好明显精神焕发，活力充沛，咁呢就腰晒嗰啲 嘅性病 系啦，咁咧就而家过咗50年啦，又多啦吓，咁佢一路都系做紧呢样嘢咯，日本系好流行啦，咁就讲多，其实好多好多呢啲故事嘅，讲多一个俾你听啦， 好啊， 咁咧呢一个又系喺日本发生嘅，讲糖尿病吓，咁咧就系日本有一位针灸师咧，叫做川久保，咁佢自己咁讲，佢话好耐以前咧，我覺得自己精神唔好啊，成日啊唔想喐啊咁樣啊，就諗住自己咧係因為工作壓力大啦咁樣啊。咁4年之前咧，我覺得自己個子宮附近咧痕得好犀利，用乜嘢藥都搞佢唔掂嚇咁樣咧，就係 呢個女醫師嚟 嘅。咁佢下一驗咧就係原來糖尿咧就病好嚴重啦咁樣。咁咧佢話空腹嘅時候咧血糖濃度去到350。咁呢就要差唔多要瞓床咁滯啦。咁样呢 咁啊，点医都医唔好啦。每一日要注射24个单位嘅胰岛素，谂住呢一世都系咁样噶啦吓。咁啊，咁咧就后来佢就听到人哋讲咧，就系话饮料咧对糖尿好噶咁样。咁就开始就觉得好难饮啦吓。但系咧，饮下饮下咧，就觉得几 OK 冇问题吓。咁啊，后来咧饮咗四个月之后咧，就完全医好晒。 咁啊，你讲咗两个故事啦，两个都系日本人嚟嘅，似乎日本人同呢个尿疗法咧，应该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 都系台湾噶。 好， 其实 你因应我要求，我带嚟啦。 喺印度啊，嗰啲好多好多嘅。咁咧，台湾咧就山区里边咧，时时有一种叫虎头蜂啊，老虎个头个系啲蜜蜂咧吓，就系好劲嘅野蜂嚟嘅咁样样咧。就有一位61岁嘅农民啊，阿钟生咧吓，咁咧就系佢喺山上边咧，唔觉意就系撩到呢个蜂巢啊，就咬得好犀利，身上面留下300几个针伤口啊，咁就几乎死得噶啦吓。咁咧就于系佢弟弟啊，就去佢救佢啦，就猛咁灌尿俾佢饮啊，就周围去搜集啲尿啊， 人哋嘅尿， 人哋嘅尿吓、尤其是系啲小朋友嘅尿， 童子尿， 童子尿，咁咧就前后咧，佢哋话5日之内咧就系饮咗500cc， 系 咁咧就 500cc 都唔系好多啫， 唔系好多咗，咁啊5日就医好咗。 我哋有750噶嘛，系咪375啊？咁样 就医好咗啦。咁啊，咁啊，即系好多呢啲故事咯。原来咧，自古以来咧，吓好多嘅民族咧，都系咁样样。譬如咧，古代印度嘅社会咧，吓习惯咗上流社会。你知印度好多阶级噶嘛？即系比较低下层嗰啲啊，你话佢系即系文盲啊咩啦吓？但系上流社会有知识嗰啲咧，习惯咗每日早上咧都饮一杯尿强身健体嘅。佢哋俾毒蛇咬伤咧，即刻就饮尿噶啦，又搵尿去查噶啦咁啊。日本人食河豚中毒，即系鸡泡鱼啊，咁咧就即刻饮尿去解毒嘅。 系好啦，咁啊，当然大家唔好删收音机啊，大佬啊，听下啫，系咪先咧？讲下唔得咩？而家讲啲自然疗法，啲唔同嘅概念啊嘛。今日咧，你都知道点解我坐喺度啦，系咪先？佢竟然讲饮料疗法，而且同系我哋喺较早前，我谂计系大概9个月前到啦。我哋大家承诺咗，记住，要你揾详细嘅资料翻嚟，我哋大家互相去讨论一下咁。咁所以我点会嘥咗呢个机会咧？因为我记得咧，其实有一位艺人嘅朋友啊，陈启泰，唔知就喺大家仲记唔记得啦？佢曾经亦都向即系其他嘅媒体啊，佢都有讲，佢自己一段长嘅时间咧都系饮料嘅，咁啊觉得系个身体好咗，但我就冇再见到，亦都冇有机会咧同佢讨论呢件事。咁但系我好相信头先周兆松你讲呢个话题，一定要俾啲听众知道点解吓嗰个原理系乜嘢，要解释一下。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似即系道人迷信，甚至乎系咦究竟系点？因为我即刻会谂啦。如果飲尿得嘅話，嗰個人本身係糖尿，佢嘅身體已經有好多佢嘅毒素，佢屙出嚟嘅都係嗰啲嘢嚟嘅，嗰啲毒素點解自己飲翻嗰啲毒素落去，又好似治療得到咧？嗱，呢啲喺概念上面咧，實在好多奇怪嘅地方。俾機會你發揚光大嚟啊，講嚟聽下先。 嗱，咁啊飲尿有乜好先嚇？咁乜都唔好講啦。你睇個事實咯，就係佢嘅療效咧嚇。無數咁多病咧，你講得出嘅咧，都係飲尿就係好快好咗嘅。癌症啦、胃潰瘍啦、氣管炎啦、風濕啦、坐骨神經痛啦、糖尿啦、心臟病啦、肝炎啦、膽石啦、高血壓咧、血友病啦、痛風啦、全身痛啦、香港腳啦、花粉症啦、咩濕疹啊、水腫啊、憂鬱症啊、荷爾蒙咩， 即係所有病啦，你咁樣講係咪？ 咁飲咗之後咧，啲頭髮就會即係黑翻曬啦，啲皮膚會靚翻曬啦，體重就會理想啦，即係過肥就會減肥嚇。 我最憎聽呢啲嘢嘅，長哥，你通常咁樣講，如果咁嘅話，好似神藥一樣。 神藥咯，係咯，免疫力提升啦，血壓又好啦，精神健康啦，瞓得好啦，嗱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俾西醫洗咗腦，西醫就話俾你聽，一個病就要咁醫嘅，但係其實事實上就係一可以醫到一個病嘅咧，就係醫到百病。 但我一間啦，請你預備好嚇，你記住我。今日坐喺度同你一齐去讨论呢件事，我点会就咁放你咧？系咪先？咁我哋通常一定要有根有据噶嘛。嗰个理据系咩嚟？头先你讲啫，嗰啲得嘅人就话啊，我有呢样得，嗰样得，有100000个人唔得，有冇同你讲？冇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好中意就系知多啲吓，究竟点解嗰啲人系得啦，甚至乎系咩原理？唔好讲得唔得，最紧要系乜嘢原理吓？ 原来生活好快乐。 隧道出观塘预测啊，部分时间 唔会额外耗用。 远芬、周少祥，每日健康一小时。 通常喺星期一嘅每日健康一小时咧，打头阵嘅就系周少祥阿祥哥啦。咁啊，其实阿祥哥，我觉得我哋都算系相当之前卫嘅。即系虽然我哋讲饮料疗法咧，唔系而家讲，喺近呢几年咧，成日都会听到人讲，喺过呢十年里边，咁但系你话喺大电波里边嚟讨论咧，我谂都算前卫噶啦。仲同我要倾一个钟头嘅时间，算唔算啊？都算噶啦，系嘛？ 好似喺廿几年前咧，喺另外一个官方嘅电台喺我嘅节目里边讲过， 系跟住扫走咗咧，应该。咁啊，如果大家咧对于饮料疗法或者有啲自然疗法有啲兴趣，想知多啲，甚至乎有啲咩嘅疑问，你可以唔同意啊，周少祥啊，绝对可以，因为我成日都唔同意佢噶，但系我觉得佢亦都系成日都唔同意我嘅讲法嘅，呢个就系可爱嘅地方啊嘛。如果大家即系有任何疑问啦，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打我哋电话热线吓，1834997，1834997。呢、这个我哋对呢啲问题或者呢种疗法咧，有唔同意或者有质疑嘅地方，就是、因为可能我哋有个前提就系、是、唔了解，请你讲多啲，等我了解多啲先，其他朋友都系了解多啲先。 好啊，嗱，我问下你啊，每一位西医，当佢毕业行医之前，佢要发一个誓，你知唔知噶？有冇听过？ 咪冇啊。 Hippocrates Oath 吓，就系希伯拉底的誓言。 希伯拉底啊，系的誓言。 咁啊，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吓 ，Hippocrates 咧就系五千几年前嘅医学鼻祖，所以每一位西医咧都崇拜佢，即系话我要跟住佢嗰阵时嘅嘢做。但系而家佢哋做嘅嘢啱啊，相反嘅。Hippocrates 就系话，你第一样嘢就系 do no harm， 就唔好害，即系唔好整伤人先。咁啦， 明白。 咁点解我提佢咧？嗰阵时啊，呢位希医生啊，一早已经用人尿即系医紧人噶啦。我哋话哎呀，佢唔科学嘅吓，咁好啦。 你讲几千年前啊？ 五千几年前啦、人哋已经用人尿去医百病噶啦。咁印度咧又系医咗五千年，都系咁样啦。中医都有噶， 系 中医有 的。我都有听过吓、 好啦，咁就系讲呢种方法简单、天然、悭钱、方便，又唔使去学，保证会冇副作用吓、方便到你唔使去药房买啦、你又唔使医生处方啦，咁都唔用。 咁你讲下先得噶，点佢个原理？你系咩啫？同埋你头先，我咪成日都追住你。我哋点解咁多人一听到呢啲，哎，冇玩啦、啊，讲埋啲咁嘅嘢，即系个原因就系我哋唔明白咯。 就系啦，点解我哋唔明白咧？就 咩原理咧？ 咁系冇钱赚啊嘛。因为你去帮你嗱，我系医生啦，我叫你翻去饮料，我赚唔到啲钱啊嘛。 唔紧要啊，咁你唔系医生噶嘛？而家你系推广呢一个嘅即系自然疗法噶嘛？ 我解释俾你听，点解医生唔教人哋？点解冇人？你问我咩原理？我知鬼啊！关我咩事啫？我点知得？但系而家效果就系咁啊嘛。不过咁，点解冇？点解我讲唔出呢个原理咧、就冇人去研究啊嘛？点解冇人研究？因为冇钱赚啊嘛。 咁但系点解你会相信咧？嗱，好多人其实医就等于我成日都讲噶，有好多人佢哋可能系做食一啲天然保健嘅嘢，佢哋可能系好翻嘅，因为佢会同你讲啊，真系好好啊。但系更加多人嘅食完之后，佢觉得冇乜反应啦，或者系话得麻麻地啦，唔系几好。可能我麻麻地，我都系唔试啦咁样。咁佢冇翻嚟同你讲，所以你见到嘅见证系咪？都系好嘅，好少我哋讲见证嘅人话我以前就好唔掂啊，食完呢啲嘢，除非有特别嘅原因嘅啫。咁、所以你见到我咪好嘅咯。 你相唔相信有呢样世界上有一样叫母爱啊？ 母爱，咁梗系相信啦。 相信有冇科学嘅根据咧？冇，系啦。咁你又信？ 咁但系咁、啊，我觉得如果咧喺呢个部分里边，我哋都会讲。呢、这个母爱我哋认为是天生，但系有时候你见到啲母亲咧，都系相当之残暴对待佢自己仔女嘅，所以呢个母爱系大体嚟讲系可以，但系咪个个人都能够做得到咧，就系另一回事。仲有头先我啲问题你都冇解构到。 嗱，我再问你啦，针灸。针灸有几多科学根据咧？ 系 接近冇。咁而家做紧 又。如果啲中医佢哋就唔系咁讲咯，中医佢哋有一套科学，佢哋有一套理论噶嘛。 咁 系啦，你讲好。 而家我咪讲呢理论咯。咁根本咧就喺现代嘅科学咧、已经开始一路研究紧噶啦。如果你去印度揾嗰啲资料咧，因为印度系一早发起呢、這、一个吓、就有好多啲资料，人哋写咗好多嘢。喺1937年咧，已经有一位即系西方嘅专家叫 Armstrong 咧、写咗本书叫做 The Water of Life、生命之水，佢就系讲饮料，里边解释晒噶。首先咧，我哋一般人咧，对于尿嘅概念系错晒嘅。即系所以阿祥哥讲下呢啲嘢咧，就唔系话呢个疗法嘅问题，而系我哋彻底颠覆我哋对于生命 譬如對於健康嘅一啲睇法、嗯。首先呢我以為尿係污糟嘅。而家長哥大聲話俾你聽，尿係一啲都唔污糟嘅，尿係超乾淨嘅。 嗯。點解呢經過一個嘅排、啊、即係一個嘅一個整潔嘅過程。 人哋話呢即係我哋以為呢本來我一路以前都以為啦尿係嗰啲廢物嚟㗎嘛錯啊、嗯、尿係一啲都唔係廢物嚟㗎。嗱、嗯、我哋有大便有小便大家如果大家而家食緊早餐唔好意思啊大便呢就系、是、污糟嘅， 因为佢系细菌。 大便咧就系、是、即系废物嚟嘅，尿唔系吓，咁咧就系、是、尿系非常之干净嘅，尿系有益嘅，尿系有补嘅，尿啊咁样样咯。 点解大家都系排出嚟？如果系你有补嘅嘢，我哋通常会收起佢唔放走噶嘛、嗯。身体有一个自己一个机制噶嘛，好嘅嘢我哋唔会放走嘅，唔、嗯、好嘅嘢我哋先攞出去噶嘛。 唔系、啊，尿又唔系。 咁点解会咁？冇理由噶，好简单。我哋自己有一个嗱、嗯，我哋身体真系有个自我修复嘅一个嘅过程嘅。咁其实如果佢认为唔啱嘅嘢咧，佢、嗯、就会排斥佢啦、嗯。所以我哋先有个自我免疫系统。我哋而家个自我免疫系统癫咗啫，有啲人系。咁、但系如果理论上佢咧见到异物，佢就会劈走佢、一样。如果你排泄出嚟嘅嘢，咁点样有个说服力话帮听？有冇去做一啲嘅检查？哇，呢个系清到不得了啊，好到不得了。但喺尿个里边，我哋又睇到话喺佢啲唔应该出嚟嘅蛋白质又出咗嚟啊！嗰啲唔應該出有血嘅情況又出咗嚟啊！即係呢啲係一啲唔應該要流出身體嘅嘢、嗯，我哋隨住個檢查，我哋就睇到先知道哦，原來你有糖尿、嗯，哦，原來有蛋白尿，嗯，其實咁樣而嚟 嘅 喎。 呢個係病態嘅尿咯，喺、正常嘅動物咧就唔係咁啦。我哋個個都係亞健康狀態㗎，你咁講，即係嗱，好可能話唔係喎，尿好壓嘅喎嚇，係咪先？ 但係你講緊係亞健康嘅人，所以啲尿係壓係咪？ 錯嘅、尿本來就唔壓嘅。第一。你食乜嘢？你食咖喱咧就有咖喱味嘅，吓、即系你食肉咧就好辣嘅。嗱，你睇下，即系肉食动物啊，即系猫啊、老虎啊， 好臭噶， 好臭嘅， 好臭噶。 植物性嘅动物，即系食素嘅动物咧，譬如马牛羊咧，啲尿系唔压嘅。嗱、仲有点解我哋觉得啲尿咁压咧？除咗因为我哋食错嘢之外啦，吓、就系、是、我哋嘅就系、是、因为佢摆得耐啊，即系啲公厕啊嗰啲咁，你唔冲佢咧，啲尿渍喺度，咁先至压嘅。如果系、就 是，但咁佢即系唔系清水一样咯？因为如果佢唔理论上啦，如果佢真系好干净嘅，佢、出嚟嘅时候，佢唔应该有一啲唔应该嘅颜色啦，唔应该有压嘅味啦，系咪？咁同埋你头先讲一样。我仲未解决得到我嘅地方，就系话，因为你讲系一个唔健康嘅人，佢哋嘅尿出嚟，其实先会压啦，先会有奇怪嘅情况，颜色又唔同啦，咁而家我哋讲话叫啲人饮尿，嗰啲就系唔健康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好唔能够接受呢一个部分。 系啦，好多人就系接受唔到呢度吓，个原理咧，而家啲专家一路研究落去，大概都系咁样。饮尿咧就唔系将尿里边嘅营养，嗱营养我哋系一般讲系维他命 A、B、C、D、E 啦，或者系咩？铁啊钙啊，唔系讲嗰啲营养，而系佢里边啊系有一啲信号啊 signal， 就系、是、我哋饮翻落去咧、就系、是、喺个肠道里边，就会产生啲作用嘅，就刺激翻我哋，我哋用翻自己嘅一啲 身体嘅密码 就去改变嘅，系喺嗰度做嘢。咁、你话哇尿里边有可能，头先你话咩血丝啊，有咩菌啊咩嗰啲，唔紧要噶。我哋条肠咧系处理翻晒嘅，嗱，除非你系真系弱到好犀利，如果唔系咧，我哋条肠一早已经啊将呢啲又因为佢好酸好碱、就已经将呢处理晒，系完全冇问题嘅。最好就系睇实践咯，即系话人饮咗之后有冇人饮尿饮衰过咧？系冇喎，有冇人饮尿饮到病咗？ 但系你系咪一定 100% 知道冇人饮尿饮衰过咧？你都唔够胆肯定 嘅。临床嘅经验嘅记录系几乎未有过。 系因为嗱，头先你咁样讲嘅话咧，嗱，好简单一样嘢， 百几人万人饮紧，即系唔好见佢哋啊饮咗入医院啊，饮咗呕啊，饮咗咩咧？系咪？ 咁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就系如果我哋要将个尿攞去化验室做检验嘅时候咧，佢系冇任何营养价值可以讲嘅，系咪？一定如果要做呢样嘢，用乜嘢啫？我哋做一啲检查，唔需要咩大学研究啊，咩临床经费。你周少祥、我刘远芬都可以攞啲尿，你帮我念下呢、這个尿有啲咩元素？你而家讲嘅就系呢个尿里边冇乜嘢特别嘅营养价值嘅。 嗱，而家呢个又系一个西方嘅概念啦。嗱，你话呢啲尿有咩营养价值？我哋系讲紧西方人 肯承认嗰啲验得出嚟嘅化学成分，即系有几多镁啊、几多铁啊、几多钙啊嗰啲。你系讲嗰啲啊嘛？嗰啲系唔系最重要嘅嘢嚟噶嘛？ 咁但系一定要有啲嘢噶，一定有啲嘢去能够令到我哋系除咗我就等于我啲嘢，啲人成日都讲拜神好啊，拜神好。但系有啲人就过于迷信，就嗰件事就坏咗事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嗰个人佢觉得呢样嘢好，就变成系最好嘅话咧，咁呢个亦都系好似偏咗一边啊。 而家我哋只有睇嘅就係睇五千年嘅結果啦。嗱，你話嗰啲嘢係咩嘢咧？而家我唔該一啲科學家快啲揾出嚟啦，開始揾到噶啦。 同埋我覺得 係 啦，我啱啱想問你啦。其實我哋既然喺嗰個檢查上面，喺而家我哋所謂嘅科學底下，我哋做嘅檢查，我哋睇唔到療液有乜嘢喺我哋現代人認為，或者我哋係西方醫學培養長大嘅人咧，係有啲咩營養價值？但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我就係完全唔認識，不過有聽過。咩生物信息咁样啦？ 嗰啲咯，系咯。 吓，你讲呢个料最重要就系生物信息系咪啊？ 咁而家我食中药都系噶，有好多就中药啦，你煲咩凉茶咩嗰啲啦，都系你验唔到嘅嗰啲成分噶，暂时仲未验到。 但系好多成分都开始做紧呢件事，例如话菊花，或例如话点解会杞子可以明目啊？诸如此类，都已经系有好多嘅， 有好多已经开始 大学做紧呢啲研究， 譬如香薰疗法吓，二十年前啲人咪觉得好迷信啊，咁而家开始研究到啦嘛， 系。 咁所以而家啱啱一个开始咯，咁我哋要即系呼吁我哋嘅医学界吓，即系你要摒除你嘅成见先吓，有冇钱揾都好，去研究下啦，好心。 系即系讲真啦，如果你要去喺现今嘅商业社会咧，叫佢做啲冇钱嘅研究咧，系冇人会做。你应该去呼吁一啲有心人，如果佢真系要做呢件，但系咁啦，多少长阿长哥，我觉得如果你话嗰啲所谓嘅有心人，如果佢真系认为咁好。我觉得佢哋冇理由唔去做呢件事。 佢哋唔敢做啊，我都唔敢做啊，我又横死街头啦。美国咁文明嘅地方，都一个礼拜死一个啊。 但你都起码有啲嘢，我觉得又唔可以用呢样嘢咧，作为一个挡箭牌嘅。长哥，真心讲，因为你要令到所有人能够明白同埋认识嘅时候，嗱，我已经有个前提就系我唔系好相信，或者我唔系好明白啦，因为我唔明白，所以我唔相信啦。咁所以我既然系咁嘅话咧，一定有啲人去做啲嘢吓，觉得为个世界好，一定有人。有啲嘢去改变，咁嗰啲事实要呈现多 啲。做紧噶啦，做紧你哋传媒又唔肯报道，你传媒净系就系要报道啲衰嘢啊嘛 ，bad news is good news 啊嘛，有人研究到啦，但系传媒系爆唔到出嚟。 但系咁、啊， 想唔到新闻头条。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你有好多科学证据嘅话咧，就等于我今日先讲个3D 打印技术啫嘛，其实都系一个技术。以前冇人谂过可以我哋做心脏手术啦，起一层楼啊，成等楼喺度起起嚟，成架飞机可以做。但如果你真系能够讲得到成个原理系咩嘅话，我觉得呢个是大新闻嚟噶， 你需要有砌过咁多嘢咯。 系咁啊，当然啦。另一方面，如果啲听众，我唔知道啊。我同阿长哥喺度一路倾一路倾，你见到我对唔住，我冇放过佢啊。因为我都代表紧好多唔同嘅听众噶嘛。咁如果大家对于有关呢个自然疗法，甚至乎你讲饮料疗法都好啦，有想问佢嘅地方，或者你有其他即系有关呢个自然疗法方面嘅话题，想大家出下倾下偈嘅话，欢迎你1834997，转头翻嚟再倾下。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在这个时间我忍住不 jam 你啊，我不暂乱你歌名，你嚟要介绍下你讲 过 有 人中白啊？ 人中白有听过，但 而家药材铺买到噶。 人中白， 人中白咪就系尿咯，尿嘅干咗吓，仲有人中黄系就系大便啊屎嚟噶，都有噶。 天啊 ！OK， 我知道中医有时会用嘅。 系噶，嗱咁啊证明我唔系乱噏啦，中医都用咗，我谂1-2000年啦啩，咁就 但佢有复方噶，佢唔系单系用人中白噶。 系，我同意，但系都系睇情形嘅啫。我系请问下中医。仲有呢就是人家是搜集尿液去制药的、是很贵很贵的、周围去一些尿搜回来、现在你去广州啊你可以打到一种叫打落去身体的叫尿激酵素啊、1000蚊一针啊人民币。 是但是什么鬼东西来 的呢、如果没有疗效的还没有人去出1000蚊去被人拘的嘛是不 是在内地很多东西是傻的嘛。 是但是有很多东西傻不是等于其他的东西是不是 okay, 好好的讲、不如快点讲一下怎么喝先。 如果要喝的话。 如果要喝的话那就很简单的就是喝就可以了。那你说哎呀那即是怎么喝啊几时喝啊喝几多啊这样。那么常给你建议你咯就是如果一般人好像我这样没什么病的要 係即係強身健體、延年益壽嘅咧，每日飲一次就夠噶啦。咁啊，每日飲一次咯，就咁飲咯，飲幾多啊？兩啖就夠啦。 嗯， 唔使多嘅。 嗯， 你兩三啖咁就已經好好噶啦。不過如果你係有重病嘅，譬如你糖尿，你想快啲好啊，或者係癌症去到第幾期啊咁樣咧，我就會建議你每天飲三次，飲、多啲。每一次飲細細嗱，如果你茶餐廳嗰啲杯咧，就有200即係毫升啦，係咪？200ml 啦， 250度 咯，咁我諗飲四分一杯咯，即係40毫升啊咁上下，咁即係幾啖啦，咁樣。好啦，你話好難飲嘅喎，有橋嘅， 加啲蜜糖 啊！你又講得啱，不過我就唔加蜜糖，蜜糖唔係好嘢嚇。咁咧就先講啦，你令到你梗係飲自己尿先啦，係咪？係嘛？咁咧你要令到自己啲尿好飲先。嗱，好得意噶，你飲完豬骨湯咧，你啲味就豬骨味噶啦，肯定嘅嚇，即係嗰只咯嚇。咁就所以咧，你要飲多啲水，啲尿咪清咯。咁就冇味㗎啦。平时我哋啲尿好压呢，就因为我哋飲得唔够水多啊。 同埋食得啲嘢好混亂。 係啦，佢食清啲食少啲肉，咁呢尿就好飲㗎啦。等到你 ready 啦，准备好啦，咁点样飲呢？最难呢就係第一次突破，係咪先？咁上个教定你点样第一次突破下、就係、是、最好买定一个特别嘅杯、水晶杯呀咩都好啦，总之细细都靓靓地嘅，最好就係不透明嘅。 唔透明嘅、 都冇所谓，其实真係心理。 你担心亦睇住自己嗰个颜色。 总之你好鍾意个杯啦，呢个杯以后你就要嚟飲尿㗎啦。就摆喺厕所一个位嗰度啦，咁样暂时喺厕所度饮啦，梗系系咪？ 唔都攞去大厅度慢慢褪报纸饮咩，大佬啊？ 都得噶， 天啊！我未接受啊，呢、這个 你呢个所以完全信念嘅问题。 系 好啦，咁第一次饮，第一次饮咧，就其实可以将佢沟两任何嘢嗰度嘅橙汁啦、红萝卜汁啦、咩嗰啲啊、雪梨啊，我中意雪梨汁。咁样 雪梨尿汁即系 系啦，雪梨尿汤啊咁，中医叫回龙汤啊，回系回家个回，龙就系九龙个龙，回龙汤就系呢只啦，吓就系即系饮尿咯，咁咧就你第一次咪搵啲即系呢啲汁嚟去捞埋佢咯，你饮惯可乐嘅咪倒落可乐度啦，系又倒少少，少少，少到一啖咁多， 你话系少少开始啊， 即系啦，譬如1:6咁样吓，即系少少尿就多多乜嘢汁，你中意饮咗系打破你个心理。抗拒感觉咁样吓，咁一次两次啦，你惯咗咧就冇事噶啦，就系咁咯。 但你嗰个预备咧，我觉得需要几长嘅时间嘅。人嘅身体咧，唔系话你琴日食得清，今日嘅尿咧就系清晰，唔系咁样。 其实你第一次饮啊，你个比例咁低咧，1:10边度有味咧，系完全心理嘅啫嘛，明唔明啊？ 但系我但系都应该要将自己身体嗰个生活嘅习惯改变咗先，饮食嘅习惯系咪啊？ 哎呀，唔使咁复杂嘅，饮就得噶啦。 即系我即使我饮完猪骨汤啊，食完琴日咧就九。 都唔差得好远嘅，因为你沟气咗，沟到好气嘛。咁咧就最有效咧，就系喺朝头早饮，即系第一次小便嘅时候饮。 即系小便完出嚟就饮佢啦。 同埋咧就系你预备定一大杯你中意饮嘅嘢，饮完之后咧，快啲灌你饮开蓝Blue Mountain 嘅咖啡咧吓，就有成啲。 我一生人都未谂过用 Blue Mountain 嚟送你噶咯，实实。 即系咁咯。 呢个系我挚爱嚟。 你最中意饮嘅挚爱嗰啲咧，就摆啲个杯喺度，饮完就即刻就灌咗你嗰杯嘢。咁咪冇事咯，或者即刻就食一大扎咩苹果啊咩， 天啊， 就系咁饮啦，就系咁饮，就系系咪好简单？唔使钱噶，系出钱买个杯咯。 系，因为佢觉得佢要换翻啲生命密码摆翻我哋身体，所以用饮料嘅方式。 系系， 咁有咩人唔适合饮？ 有咩人适合饮？ 系有冇噶？ 孕妇适合饮， 孕妇适唔适合？ 适合。月经期间都适合， 系哇，系好多人惊啊，大佬。 冇问题嘅，系有一种唔适合，就 系 洗肾期间。就系 洗肾嘅人， 系洗肾嘅人就 系咪洗肾嘅人都唔适合你？因为佢其实一日可能洗四次噶嘛，系咪啊？洗肚嘅时候， 但系咪真系唔适合咧？啲专家都有不同嘅意见嘅，咁啊点解咧？我唔清楚。 总之佢就认为唔适合啦， 系咯， 有肾病嘅人系唔适合啦，系咪啊？ 系其他嗰啲咧就完全冇问题嘅，咁咯，咁就仲有咩咧？嗱，除咗系饮料之外咧，可以系朗口噶。吓，要攞口咕咕咕咁啊，就可以医晒口咩口腔炎啊、牙咩牙周病啊、条脷有问题啊咁样，可以防癌治癌啊、预防肝炎啊、慢性感冒啊等等等等等等吓。 系 咁咧，尿咧可以滴落只眼嗰度嘅， 天啊！ 即系倒落耳仔嗰度嘅。你喺边度有伤口咧，就倒落去。系啊，俾蚊咬咗咧。 系 嗱，你搵只做animal testing 动物测试，搵你两只脚嚟试。 系。 下一次好多隻蚊咬你啦，一邊查尿， 嗯， 一邊唔查，即刻就喺度啊，邊邊行你就知噶啦， 嗯， 咁樣咯，就凍傷啦，燙傷， 你又嚟啊，總之神水一樣啦，你咁樣講， 仲可以咧，就係、是、要嚟沖涼，要嚟浸浴，嗱點解要浸浴咧？就係、是、痔瘡。脚癣、嗯、即香港脚嗰只咧， 咁你成个 阴道有物，即痕嗰啲。 咁你系讲紧成个浴缸咁浸，我边度储到咁多啫？ 大尿，唔好咁多水，得噶喎。 好病啊你，我觉得。 唔系我好病啊，系我哋全香港人、全中国人好病啊。 所以用 人哋印度人用咗五千年，我哋就话人哋病，边个蠢咧、啊？你话 系咁啊？但系咁，好老实讲，我唔知道即系譬如嗱，不如咁啊，用翻你个人做例子，我哋唔好讲得太远啦。你而家系咪日日饮噶？ 我差唔多日日饮，记得日日饮。 咁你觉得嗱，即系真心呢、這个 我饮咗廿四年啦。 系你个案实录嚟噶嘛？讲啲个案你自己个案先。譬如好似你咁，你觉得？你好多嘢都好好噶，阿祥哥，因为你唔系净系讲你饮料一件事噶嘛，你系成套生活方式。 所以揾我嚟到做 例子 就唔系咁，即系睇唔到啊嘛。 系啊， 我又食松针粉，咁你知道松针粉搞掂咗我啲头发啦，定系饮料搞头发？唔知啊嘛。 但你嘅头发都有啲白噶，你不能够你讲全头黑色噶，阿周祥哥。 所以咪黑翻晒咯。我俾翻六年前嘅相你睇， 系 即系秃晒， 即系而家系黑咗，但系而家都系有白发嘅，而家都系好多白发嘅。 咁俾啲事嚟下，你想啲尿好飲呢就飲多啲水， 嗯 啊、就食多啲香嘅嘢，譬如雪梨啊，嗯、即係嗰啲啦，白香果啦，咁、 嗯、 你有白香果嘅，即係嗰啲啦，就係、是、最好就唔好喺洗手間飲，嗯、即係倒整咗出嚟就拎去 廳度飲啊嘛， 廳度飲啊嗰啲， 慢慢攤報紙啊嘛，你話 係啦係啦就。第一次饮咧就唔会喺朝头早饮，朝头早饮就味系劲嘅。 嗯， 你喺傍晚饮嗰时啲尿系最稀嘅。 系啊， 系咯。咁咧，你初初饮咧就系预备你牙膏、牙刷去刷牙。 嗯， 咁你知啲完全系心理。 我估我会呕咯，第一下饮落去。 冚唪唥都系想象啦。 系，冇错，我都相信系。 想象啫。 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唔话俾我听，你落咗啲嘢落去，我谂我根本就冇 知 道。 知啦，你落咗少少，1:10咁差唔多系咁。 系咁啊！当然啦，头先啊，周小祥咧就系讲咗佢自己饮咗24年。不过我头先话咧，因为佢整个人嘅生活喺过去呢20几年嘅变化好大嘅，唔系净系单纯一个叫饮料。佢由佢已经系全素啦，然后跟住系食生啦，系咪？ 练气功咁，你讲系边样啫？ 系，仲有你好多唔同嘅保健嘅食物啦，系咪好多嘢？咁所以喺佢嘅个案当中，佢就觉得好好啦。咁佢因为佢系做翻译嘅，咁佢翻译咗好多唔同嘅书啦。咁啊，但系我自己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嘅。精神就是我哋俾多啲好多世界各地好多人对健康唔同嘅睇法俾你，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睇法，系咪啱你？系咪应该咁样做咧？要自行作出一个考虑，好好咁样去了解呢样嘢先啦，系咪？我就会要求祥哥多啲资料，多啲实际喺科学。虽然你话好多都冇科学，但系因为就系、是、因为冇呢样嘢嘅关系咧，所以成日都会令到呢一个嘅观念或者呢种信仰啊，好难啊企得好耐啊，或者企得好多人系相信啦咁样。但系即系。各有各嘅睇法啦，好嘛？咁啊，总之大家有需要嘅就做多啲资料搜集啦。唔该晒，祥哥。 好，拜拜。 拜拜。原来生活好快乐。